好，我哋嚟到呢一节咯，呢一节咧系呢个嘅两岸军事环节啦。 系 啊，咁咧就好得意喎！近排睇呢个台湾军事节目咧，都几好嘅，风传媒做嘅。喂，佢咧有啲军事专家咧解答问题， 哦，系， 好似我哋咁，但系我哋未去到啦。 因为台湾啲电视台呢几年吸水咧，即系做好多清谈节目啊， 系啊， 所以冇钱拍剧集，所以就好多呢啲咁嘅喺网上面攞啲资料，跟住喺度喺个节目度讲啊。 哇，佢哋都好多军事节目噶依家，咁我想讲咧就我哋就都做啦，系咪先？ 系， 大有大做， 我哋被称为唯一。广东话最好嘅节目啊， 因为得唯一啊嘛。其实我谂唔系嘅，应该可能咧国内都有嘅，我估。广东电视台我估都有啩， 好似冇广东话， 不过冇广东话版啊嘛，咁冇办法啦。同埋我哋地道啲嘛，我哋啲语气又衰啦，又剪格啦，讲嘢又系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真系真心嘅出发嘅，系啦。有嗰句讲嗰句，同埋老实啦。大家唔好觉得我哋呢啲咧就系嗰啲咩奶美帝啊，成嗰啲，我哋其实真系唔系嘅。我哋咧就真系睇到其实咧成件事咧，究竟个世界军武点样行啦？ 系 咪？咁老实你好，用一个最现实角度去睇嘅啫。 我陶杰话斋嘛，我哋纯优啊，系咪？ 好嗱，我哋开始嗱。首先咧，回应问题嗰度咧，我哋呢期都揾嘅， 系 就应该问题应该唔多啦，系嘛？咁所以咧就暂时咧就大家有你掟出嚟问啦，好嘛？咁咧就另外咧，我哋咧就两岸军事环节咧，我哋发觉咧台湾都要讲下嘅，系啦，就冇变咗咧。 呢两集都好似冇乜讲台湾， 系啦，因为事实有时啲新闻又未必值得讲嘅，例如佢哋入面内耗嚟，军方度讨论嗰啲咩 F-35 啊、F-15 啊，其实嗰啲唔使讨论嘅， 系啊， 冇得讨论嘅。 唔系你买唔买个问题，系卖唔卖俾你个问题。 买得嚟边有得讨论嘅？ 冇讨论。 系啊，我哋讨论都系多余嘅。其实你不如等人哋出咩啦，冇所谓啦，等啦，咁出到嚟我哋再讨论咯，好咁咧，今日咧都要讨论两样嘢嘅。第一个咧先讨论咧就是、大陆咧就嗰个北斗系统啊，咁大家知啦，大陆嗰个叫 BD2 嘛，咁咧我成日都唔知点解以前入 BDS 变到 BD2 啦，咁但系我估其中一个关键咧，嗱我未证实嘅，但其中一个关键应该系因为咧俾咧美国咧嗰边咧有人咧解破咗你嗰个曲啊。破晒啊！咁咧，唔印象中唔知系咪上咗 TED.com 爆添啊？咁咧，所以咧就好大镬。咁咧，另外咧就有个设计系统嗰个人咧就上翻去咧就讲翻嗱，其实佢冇点样破解到啲乜嘢嘅咁讲。但我老实讲，如果唔系你点会整个 BD2 出嚟啊？系咪第二代咁样？咁一定个曲写晒噶啦。我谂讲翻咧就呢个中国大陆咧，佢原本咧宣布咧2020年咧就全球布局成功咁咧就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咧就全球化，而家咧就净系提供咧太平洋嘅啫。咁但佢哋话咧近排咧，依家佢哋咧已经系赶上咗呢个一带一路嘅所有国家咧，你都可以用到 BD2 噶啦，可以用到北斗嘅定位。咁咧个精度咧系做得相当好，系讲紧咧去到米级。GPS 咧就 系 10米，佢咧去到1米。甚至乎可能开始去到厘米，咁但系你唔好谂住，哇咁 GPS 咪好唔掂？唔系， 佢放开放几多俾你啫？ 呢个其一，其二就系咧，日本仔咧依家同美国一齐研究，嚟紧咧发射新嘅 GPS 卫星啊嘛，咁咧以前咧 GPS 卫星咧美国有24个，嚟紧会 replace 咗啲，你话仲系咪24个？我哋唔肯定，但系咧会唔会去到30个？唔知道，会大陆咁 BD2 系30个嘅，但系咧我哋知道咧就系而家新嗰啲咧系日本同美国一齐合作嘅。佢哋嘅精度咧，去到厘米级噶啦，唔系米级噶啦，即系嚟紧咧，起码咧系追贴到 BD2， 我觉得梗系劲啲啦。日本做系咪？大家明日本啲电子嘢都唔系差，咁所以咧，如果咁样做嘅话咧，佢应该都劲。但系咧，今日咧，我哋要讨论嘅问题咧就系点解大陆做 BD2 做得咁好咧？其中一个咧就一定系咩咧？就系、你做卫星系统咧，有一样最弊，你要发射站啦。同埋咧，最紧要就 系 你有地方维护啦，同埋你最紧要就系你知咧，其实咧喺太空系立体噶嘛，其实咧 geometry 咧，大家学嗰阵时咧，咪有三角学嘅，三角学咧你要有定点位定点噶嘛，三角定点噶嘛，所以变咗咧就佢一定咧唔可以净系咧啲发射站喺大陆或者发射站净系喺太平洋某啲国家，其实要拉远啲，其中一个好理想位置，如果拉太平洋咧，最紧要就 系 太平洋嘅最高同太平洋最低啦，理论上高咧，中国都算高点啊，但拉落去低应该去到边咧？新加坡、印尼，最好是纽西兰。但纽西兰都未必得，于是他就找到个就是澳洲。 澳洲， 因为澳洲同佢有矿石生意嘛，同埋澳洲其实很多原材料是输出俾大陆。 梗系啦，矿产啊， 渔产都是啦，即系渔获都是啦。咁于是咧，澳洲佬觉得唔紧要啦，如果我卖咯油唔系卖得好过分都 OK 啦，咁我卖俾你咯， 我卖捞俾咯， 哎，你啊讲得啱啦，真系阿力声，真系好精通呢样嘢啊，真系就卖条捞俾你啦，咁系咩咧？就系、呢个悉尼嘅晨报啊，咁得，咁咧就 Sydney 啊，等等 Morning Herald 嗰度咧入面咧有一个纽西兰嘅中国问题专家，就真系好怪嘅， 澳洲报纸有个纽西兰嘅中国专家，咁咧佢就讲，2020年之前咧，北斗咧有机会超越 GPS 噶啦。咁咧个原因系因为佢全球布局资源佢仲要新过你三十年啦、四十年啦。但系咧当中咧，原来澳洲咧就出卖咗呢个嘅盟国嘅。咁点解咧？就当中咧，佢西岸城市叫珀斯啦、Perth 啦，大家知成个西岸嘅得佢嘅啫。佢咧入面咧就有一个卫星追踪站，就系头先讲啦，因为定位咧三国定位佢就要有啲位置咧远少少，如果定到嘅话咧。嗰、那个精度会做得好多，同埋个覆盖嘅范围会好多。所以咧，点解咧大陆可以用到？仲紧要咧就系、是、原来喺南极都有嘅。 哇！ 喺南极咧又用咗澳洲嗰边嗰个嘅部署咯，即系咧佢变咗澳洲喺南极都有啲实验室嘅嘛，用埋佢咯。咁所以成件事咧就话北京咧依家咧佢个部署咧2019年其实都已经成型噶啦，都唔使去到2020。所以变咗咧，依家咧北斗咧，除咗大陆部分咧，去到咧太平洋啦，同埋一带一路。咁当然咧，一带一路国家咧，大家就谂有边啲国家真系会用大陆嘅咧？有巴铁咯， 系巴铁， 伊朗咯， 印尼啊， 印尼都唔知会唔会啊？因为印尼可能都用 GPS 噶。 哦， 老实啦，我都唔知道你得唔得嘅啲嘢。咁其实唔用 GPS 系咩国家咧？就系、是、比美国争嗰啲国家啦。 系， 例如嗰啲邪恶轴心啦。咁例如伊朗唔会用咯。巴铁都好难讲，因为巴铁都好多美国嘢噶。 系咯，俄罗斯自己都有自己系统啦。 俄罗斯有自己系统啦，咁所以你哋相对其实你一带一路咩就非洲国家咯，非洲国家可能真系用你，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唔系唔想用 GPS， 佢俾面你都俾面你啦。你用咗咁多亿人民币摆落我哋度做军港啦， 即系好似华为啊嘛，用 po 个广告用 iPhone 啊嘛， 咁搞笑。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就都好难讲，同埋即系佢哋可能谂住咧，即系要做5G 啦， 系 咪？咁你自己都要有自己嗰个卫星系统去做啦。咁所以咧，你又 suppose 咧，依家北斗范围咧就睇下佢啦。即系如果话2020完成，应该似系早啲完成嘅。咁如果早啲完成嘅话，你觉得两边个卫星会唔会互相干扰咧？北斗干扰翻 GPS 同 GPS 干扰北斗咧？ 我惊撞亲咗， 撞亲咁啊！理论上太空个轨道计到应该唔撞嘅。 OK， 但问题系咧，你记住啊，佢咁多粒卫星飞咧，台湾嘅朋友要注意，佢永远都会有一粒可以 cover 到你上空噶。 哦，系 咩意思咧？其实佢围住台湾转嘅，即系咧，其实佢理论上佢点转咧，24小时都及到你嘅。嗱，有啲地方就咪24小时及到嘅，但你一定系。所以咧，大家要注意啦。 特别关照啊！ 特别关照台湾同胞嘅吓，即系佢告台湾同胞诶，嗰、那个咩书啊？咩 告同胞 咩告白书啊？我成日读唔到嘅，佢哋啲中文好奇怪嘅，即系类似咩台湾告白书啦、同胞告白书啦，话咗俾你听噶啦，嚟紧我嚼你噶啦，系嘛？所以都几惨，即系我觉得。即系又话两岸一家亲，都唔知点亲啫。好啦，咁另外咧，我哋要讲翻咧台湾喎。 系。 咁咧，台湾咧嗰边咧就有声音讲啦。其实佢哋要发展咧，佢哋嘅咩咧？防空嘅力量同埋防海嘅力量啦。 系。 咁咧，当然咧，如果你话防空力量咧，台湾劲唔劲啊？台湾咧嘅计以色列之后咧最劲啦。咁咧，你个密度，因为台湾你知就唔大嘅，但系个密度就好高，即系话咧佢嗰啲咩天宫二、天宫三啦。外国者二、外国者三啦，其实个 cover 位系好大。咁咧，外国者二、外国者三咧，主要就呢个低空啦，即系可能讲紧20公里至30公里啦。其实 OK 嘅，天宫啊再高少少，30至50。咁所以咧，依家 suppose 咁样包落去咧，就你同 S 400比咧系争啲噶啦，始终系争啲。但系咧就都唔差，拱卫佢哋嘅京师台北啦，同埋拱卫一啲地方，例如啲街山基地啊，一啲西岸嘅基地啊，一啲雷达嘅地方啦，即系嗰啲咩洛杉雷达啦，普鲁爪雷达啦嗰啲咁样。咁所以咧 ，suppose 佢哋咧嗰个防空唔差，但系佢哋海军嗰边咧就渣啲啦，因为佢哋海军嗰边咧就主要系咩咧，就有佢哋嘅成功级嘅驱逐舰。成功级驱逐舰咧就应该系咧以前嘅导弹驱逐舰嚟嘅，我冇记错咧就以前咧，好似伊朗不过做咗4架嘅。但因为伊朗你知后尾叛变咗啦，冇咗之后咧，跟住咧就嗰啲货咧就好似话卖咗俾大陆，卖咗俾中华民国。系啦，咁咧就另外仲有派你级嗰边嘅。我唔记得咗个中文名叫乜嘢啦，系啦，咁咧就卖咗10架俾佢，咁嗰啲咧就武装你轻啲嘅，咁依家佢哋最恐怖咧就佢哋嗰啲海军驱逐舰咧就全部咧都装咩咧，装红枫二、红枫三嘅，即系我哋讲红二、红三， 即系红枫对东风， 红枫对东风， 系 啦，边个好大啲？咁咧你话 suppose 咧佢哋嗰啲全部反舰导弹嚟嘅，大家知啦，如果红三咧系超音速啦， 系 可以射到3倍啦。咁同埋佢有效射程大概300公里至400公里啦。 哇，都劲喎、 啊！老实讲，个台都冇咁远啦，台200公里啫嘛。 射个对岸咯。 系啊，其实炸到你噶。咁啊，上次大显神威就系炸渔船，但系唔爆啦。 系啊， 因为你太薄啦， 卡住渔船。唔系，好似嗰阵时话，其实射一次都射一出嚟就即系 disable 咗个引爆功能。 系。 因为插咗喺啱啱插咗喺支，因为主动扫描雷达嚟，搵到目乱搵目标， 就炸佢咯。 佢见到目标，咦，船中埋嘣， 但系就唔好彩就插死咗船长，呢、這个就真系唔好彩嘅。所以咧，我有时我都唔敢攞呢个嚟即系笑得太开心。但系就用呢样嘢侧面证明咗台湾科技有翻咁上下。 我真系中噶， 系啊，中，但系佢唔爆，就代表因为佢唔系威胁啊，威胁先爆。所以调翻转咧，中国啲军舰都要小心啦。 但系台湾好中意送啲导弹俾对岸嘅，小心啲啊。 啊，都系要小心嘅呢、這个，但系佢哋即刻留翻噶，系啊，都好小心佢哋。 只 AIM 九 X 啊，九唔系九啫，唔系九 X。 九嗰阵时送咗俾佢， 送咗俾佢， 咁咪要攞啲俄罗斯咯。 系啊， 真系惨。 变咗 A 十二啦， 系啊，变咗个 A 十二，跟住又变咗霹雳嗰啲咯。好啦，咁样讲翻咧，咁依家咧问题就咩咧？佢哋话。诶，我哋嗰啲佢知唔知佢哋射嗰啲系咩嚟噶？系嗰啲吊臂架， 系 即系咧两发两发咁样射噶。 哦， 咁咧，但我想讲呢啲咧，你慢咧，一分钟射几飞 嘅 啫嘛。 哦，佢唔系成个成箱储晒喺度嘅， 唔系噶，一分钟嗰啲吊臂架嚟， 跟住就吊翻两支上嚟再射。 系啊，一分钟两飞，唔系唔系，唔好意思，一分钟六飞到啦，十秒一飞啦。 OK， 咁你话快唔快咧？老实，如果人哋饱和攻击就慢。 系咯，冇一嘭一声飞出去啊嘛。 系啊，但系如果你用到美国个 MK 射一咧 ，Mark 四十一系统咧，就 是、 你成日见嗰啲新闻嗰啲咧，八楷嘅、 哦， 一打开个住，跟住就嘣嘣嘣嘣嘣咁射。嗱，嗰个速度几多咧？一秒一发。 哇！ 即系咧，一分钟射五十至六十啊。 哇！真 系好恐怖噶。我想讲两分钟射太噶啦，冇晒噶。 走啦，要走啦，要 走啦，即刻走先，走啦咁样，或者导航咯。咁咧，成件事咧就佢哋话喂，不如我哋台湾整啦。 诶，放学俄罗斯咯，摆晒喺度咯， 摆晒 夹板咯。 俄罗斯咁个台湾，俄罗斯唔系嗰只八联装噶，俄罗斯嗰只系俄罗斯轮盘嚟噶，打开就射咁样。 摆晒夹板咯，轮盘咁样，斜动晒喺度。 哦，都得。唔系，依家问题就系呢啲都太牙位啦。同埋发射嘅速度慢啦，同埋唔多啦，效率唔高啦。于是佢哋谂住，不如装翻两套 MK 四一啦，每个军舰。咁点解咧？因为一个摆喺舰嘅舰首，一个摆舰尾嘛。咁两边平衡啲，平衡翻个船咁样做啦。但系咧，有啲专家话其实唔需要啦，台湾都唔需要呢啲嘢。即系话点解咧？首先第一，你已经有海攻三啊、天攻三啊呢啲，已经可以做到啦。你个密度已经够高啦。其实你唔需要用到战舰做呢样嘢啦。第二个就话咧，其实你战舰都唔系多嘛。系咪？即系你讲紧咧，你基隆级四架得唔得？另外咧就仲有啲成功级。佢话咧，你 suppose 呢啲都装落唔抵啊！即系你计翻条数贵噶 ，Mark 四一系贵嘅。好啦，于是咧佢哋咧会建议咩咧？不如台湾你做好啲潜艇啦。咁但系潜艇嘅问题就系佢哋依家要台湾自己做翻啊嘛，佢哋唔买嘛，自己做。 喂，咁犀利？ 系啊，自己做啊！但系问题系你自己做咧，咁你搵边个做咧？嗱，我啊真系唔知咧，因为佢哋有个叫猎雷舰啦，有个叫庆富案啦。如果大家熟啲台湾。啊，可能会知嘅，就系咧嗰边有人贪污啦，或者应该咁讲咧，舞弊或者咩都好啦。总之咧就将啲钱咧就吞咗，最好笑系咩咧？据说咧，原来佢咧收埋咗大概咧七百亿港纸咧， 哇！ 或者五六亿港纸咧，应该冇咁多嘅，五六亿港纸喺香港啊， 咁犀利， 因为香港你周唔到佢嘛。 哦， 香港最好地方就系佢又讲中文嘅，又可以讲英文嘅，国际社会最紧要就系咧，台湾同中国香港冇邦交噶嘛，你又拉我唔到啊，但我香港人社会食嘢系食中国嘢，吹啊！你将拉我唔到，系咪？即系阿吴启华话斋，你啱我食啊，你啱我食啊，系咪？ 即系我台湾，我 睇到你捉你唔到， 我台湾杀咗人啊，翻香港啊，你都捉我唔到啊。 suppose 系咁啦，系咪？但系上次有一单都唔系啦，就周咗盖啦。咁咧，所以咧呢单嘢咧，就你见到咧台湾咧嗰啲弊案，你真系唔好以为佢民主啦。其实有中国的地方有呢啲问题， 系大家都中国人啊， 系真系问题。可能美国都有，但系人哋咧成熟的地方咧会做得严谨啲。好啦，而家个问题就咩咧？就 系 嗱，如果你潜舰可以台湾自己做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可以做到 MK 五十四，即系 Mark 五十四，佢呢个系统系劲嘅，因为咧佢咧射嗰啲鱼雷咧，你之前咧睇嗰啲咧环太平洋军演咧，未有一架嗰啲驱逐舰啊，摆喺度噶嘛，派你级，一射龙骨坐坐， 嘭， 转头就沉咗啦， 系啊， 嗰只 Mark 五十四射出嚟嘅鱼雷， 拱起咗， 系啊，嗰个就系 Mark 五十四系统射出嚟鱼雷，系劲噶，重量级嘅，所以咧。其实佢不如发展呢个啦。我想讲，如果你发展到呢个水下潜力咧，大来镜噶。但系最大问题系咩呢？就系、 是、 究竟边个国家可以提供最重要嘅武器系统啦、雷达啦呢啲能源系统、发电装置呢啲俾佢？ 我都系对美国。 乜？但系美国个问题就系佢唔可以明显输出、哦。美国只有做一样就做 B 最中意做嗰样嘢。 我逐件买俾你，自己砌埋佢。 唔系，佢穿针人士。 我针人士。 我穿法国帮你买啲俾你，英国买啲俾你。阿荷兰买呢边嚟， 佢自己砌埋佢啦， 自己就收钱嘅啫，嗰度贱啊嘛， 即系 我 agent 啊嘛，我deal啊嘛，我收梗要收你钱噶，跟住我再卖俾你咯，但系要用佢哋嚟做， 仲要如果你话自己做嘛，咁你自己砌，自己三样嘢砌埋， 系啊， 呢家潜艇 好麻烦噶，咁所以咧就因为最惨就系咧，佢系用柴电喎， 你唔可以做核动力嘛。 做唔到。 美国都冇柴电做咯。全核动力。但唔系代表佢冇呢个技术。但佢唔可以喺美国帮你砌。佢冇呢个条例。 日本咯，抌数。 系，其实佢哋系谂紧呢样嘢噶。但日本都惊得罪大佬嘛。 哦，系。 所以呢个都系好麻烦。 我买件件咩，自己砌埋佢咯，唔理。 都死啦，大陆。你知大陆系方丈咁嘅人。 O K。 系咪？你转头啊，正中两掌就死，喷住死噶。 O K。 咁所以咧，依家咧就台湾咧个问题咩咧？就是、究竟佢应唔应该装呢个水阀啊嘛？你问我，我觉得喂，买两套嚟玩先啦，冇谂啦，试先咯。虽然你话贵系贵，但系试咗唔得，你咪算咯。你话台湾系咪真系超冇钱到咁？又唔系咯。佢哋话我用嗰啲小型嘅巡逻艇、导弹快艇去攻击大陆得唔得咧？我系得嘅，因为你岛仔嚟噶嘛，你最紧要灵活咯。同埋老实啦，最后咧，其实防海唔系最重要啊。我觉得都仲系防空，因为好老实啦。如果大陆攞唔到空优，佢唔会派船嚟嘅。 系 空优你搞掂，你嚟咪做靶，死梗噶。你啲红二射到佢，红三射到佢，哇！全部爆晒啦，海度玩烟花咩？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陆都唔会。所以咧，你问我咧，都系要搞防空，搞防空先系最王道嘅地方。 系 咁你预咗到时咧，嗰啲咩澎湖啊、马祖啊嘛， 系 同埋嗰个叫咩金门啊， 话就咁近都防唔到 啦，嗰啲就死紧噶啦，全部死晒。 冇啦，即时攞翻晒噶啦， 系嘛？金马澎湖啊， 系啊， 嗰啲全部冇噶啦， 系啊，即时 嗰啲算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你要守台湾半岛咧，就咁样咯。 系 啦，好，跟住咧。最后啦吓，咁我哋讲下啦，就大陆咧，佢哋据说咧就话依家咧已经咧整好晒佢哋嗰啲岛噶啦，咁咧依家佢哋南海嗰啲岛咧全部整好晒，好鬼靓仔啦，咁咧就有几个位咧系可以咧三角形咁样去睇嘅，一个咧我谂大家都知啊，叫做永暑岛啊，一个咧叫做朱碧岛啊，咁咧仲有一个咧唔知南分礁啊，好似叫，咁咧就呢三个咧佢哋计过咧就一个三角形咧就互相距离咧大概200-300公里啦，咁200-300公里话远唔远咧就唔远嘅，原因系因为咧战机飞过去咧就好快嘅，战机飞过去咧我谂10-0分钟到噶啦，咁所以咧理论上咧喺呢啲骨啲岛礁上面咧起咗啲2-3千米。 系 嘅机场就好够用，理论上连运20都落到嘅。战机唔使啦，战机1000公里都1000米都唔使啦，可以升降啦。咁所以咧就 suppose 依家咧呢三个岛咧，大家都睇到系咩嚟噶啦？佢哋咧有个外号叫做北沉航母，但你问我咧就冇乜意思嘅。因为其实你又要补给啦，同埋老实啦，你一炸你走唔，因为你不，因为你唔最惨就系你唔沉还唔沉啊，但你啲设备都俾人打爆噶嘛。你又冇得走嘅，咁你话唔系啊？佢啲导弹车可以走，系咁，但系你个岛去得边啊？我攞 B1B 又系嗰句，攞 AGM-158C 炸一炸你，你全个岛都变火海啦！ 都边啲边埋都飞到埋嚟，开盖噶啦！ 调翻转，你话我有红旗九，系咪？红旗九人哋都可以用域外炸弹炸你噶，即系你话 AGM-158C 咧，佢个距离唔系近噶。 即系编码二呢啲已经唔系一个常规轰炸嘅武器。 系啊，同埋我讲句唔客气嘅说话啦，我用托马霍炸你得啦，系咪？我2000公里，我使乜远啫？我2000公里，你有边一个可以拦到2000公里嘅弹啊？仲有啊，我托马霍最正嘅地方系咩啊？万弹齐发。 系啊， 你我1支100萬啫嘛。 系啊， 你咪睇下你红旗九啲几贵咯， 我超低空。 系啊， 系啊， 超低空飞， 系啊，你防系统用都防唔到。 嗱，到时咧 ，Alex 咧，记唔记得你喺 Facebook 铺咗一样嘢 啊？ 如何打飞机啊？ 哦， 到时就要变做如何打飞弹啦、啊？ 如何打飞弹？ 系啦、啊，咁可以用针刺式咯。 迟啲可能方阵都唔可能唔够啊，用点机枪向空射啊？ 点机枪 系啊， 定系用火箭炮啊？得唔得？ 将次波斯湾，嗰次波斯湾战争咧，打呢个伊拉克手咧。有侯赛恩嘅时候咧，打到美国佬咪用翻以色列嗰招咧低空炸你雷达，跟住之后咧就全部咧啲防废系统咧就乱肥，好似放烟花咁。 但系就肥唔中， 肥唔中， 好难噶，超音速讲紧。咁所以咧就依家大陆咧就系讲紧咩咧？就佢哋玩铁三角啊。铁三角系咩咧？就呢三个岛铁三角，佢哋谂住咧互为基角啊。即系咧边个有事咧，两边去救啊。即系嗰啲咧咩蛇头攻击就蛇尾去救咧，蛇尾攻击蛇头救咧，蛇中间就头尾救。 咁我同时喐你三个咧，佢点算？ 哦，咁美国就最有咁嘅实力啦。 系咯， 我一次喐你个手机啫，我 B 一 B 大把。 系啊， 我甚至我唔用 B 一 B， 我用 F-35就得。系啦，我转地最用我用转地嗰只。 转地系啊。 你通常佢咪起一啲机库嘅，啲机库 suppose 系挡核弹嘅。 其实好简单样嘢嘅啫。 但系用转地就濑嘢噶啦。 简单嘅啫，我唔使搞你咁多嘢嘅，炸你雷达，炸你机场，跑道中间。你1000米嘛，我炸你500米炸嚟，加咗两条，点起飞系咪？ 其实炸雷达佢都惊噶， 炸雷达加 系啦。嗱，调翻转讲，你话大陆敢唔敢喺上面摆飞弹咧？ 其实佢都唔敢噶，因为咧，如果你摆飞弹咧，美国就话哦，你军事化用途，我炸鬼你咁样咯。跟住咧，佢就惊噶啦，即刻收埋。 佢咪话摆喺歼十一上面嘅，冇摆到。 佢可能会摆，但我想讲摆歼十一都唔紧要，你唔可以摆 SAM，因为你摆咧飞机咧，美国从来都唔惊嘅。飞机对飞机我赢硬噶嘛，但系飞弹我惊，因为飞弹真系可以撞棍射中我噶嘛。你谂下，我射五发中一发死啦，一发就够攞命啦。佢就唔准你攞 SAM， 飞机我逐俾你。因为佢自信我飞机一定赢你，咁呢个亦系事实，系啦。好，咁就今集军委员嚟到呢度好嘛？ 好， 咁咧就下期就应该系贺岁版噶啦。 大家新年快乐啦！咁同埋啊，记得订阅我哋巴打台啦。 仲要紧要系 Facebook like 我哋 ，Facebook like 我哋啦。 唔好净系 like 我哋啲 post， 唔好 like 我哋啲相啊，净系。 军武气言嘅 Facebook 啦， 系啦。 咁仲有我哋嘅巴打台嘅健康食品啦、产品啦，咁大家。欢迎呢个分享我哋嘅节目啦， 系冇错，好啦，咁我哋就新年贺岁版再同大家军武气言啊， 好， 好，拜拜。拜拜。